北京经销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宛平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各位周末快乐，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欢迎大家准时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歌坛热点的资讯。9月4号呢，张靓颖在自己的微博上这个传了一段视频，并且配文称呢，翻看那天彩排的视频，发现这是唱这首歌以来这个快速音阶那句唱的最准确的一次，开心。我们看到视频当中的张靓颖站在舞台上，灯光绚烂，她唱着高音歌曲啊，非常有难度。张靓颖唱的正是挑战人生极限的 The Diva Dance。 上传的视频正是张靓颖参加全球华人音乐盛典的彩排现场。那接下来今天的第一首作品就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古典混搭流行这首超难度的 The Diva Dance。 谢谢。 若非很小心，拿什么想你？想成了风雨，对不起。保护一颗心，看多了无言，两万曾经 是林忆莲跟张惠妹为热播剧《如懿传》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双影》哈。阿妹呢，最近跟跨界男高音啊，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波切利携手合唱歌曲，叫做《一屋美》啊。这首歌呢，结合了意大利、英文还有中文的歌曲，将在本月推出，也会收录在安德烈·波切利的新的作品当中哈。阿妹呢，为了唱好这首结合三种语言的歌曲，特别找到了意大利老师来学习意大利文的发音以及咬字，长达一个多月。进录音室时挑战三国语言，也录下了她歌唱生涯有史以来最高音阶。 下面这也是一个意外的同台。日前的光良《今晚我不孤独》在成都举行首场演唱会啊，唱完了最后一首歌呢，正准备向全场歌迷答谢时，韩红在事先没有安排的情况之下突然现身舞台，让光良又惊又喜，目瞪口呆。韩红表示此举呢是希望给他一个 surprise。 而光良之前曾经参加过韩红所发起的公益行动，是公益让两个人走得更近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光良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必唱的一首情歌，叫做《约定》啊。稍后是薛之谦《违背的青春》。 说好的三年不见面，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三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还记得愿望是什么？当初的自行车，一个色。我在

薛之谦第一时间也在他的微博贴出新歌，在评论区呢就被歌迷打捞出了一段隐藏的友谊哈。这个演员张翰留言说，这个真好，只是最后是不是该换把电琴，好像非常的专业哈。薛之谦随后也回复了张翰哈，因为拍片的时候呢歌还没有写出来，我是脱稿王哈。下面依然是两个人的故事。林宥嘉说，萧敬腾是熟悉的陌生人，虽然同是2007年的星光帮的成员，但是直到一年之后才有互动，在活动的后台两人交换了电话，这十多年彼此不了解，通过一次合作才熟络起来哈。而两人合作的作品就是这首《我有多么喜欢你》，萧敬腾、林宥嘉。 奔跑忘了疲倦和目标，什么才是真正想要？幻想无数梦想和理想，模糊往日少年模样，还是定睛在我心中的远方，金黄色的土壤，歌声随风翻越飘荡，落单的旋律为谁盼望，若经过你身旁，你是否能与我合唱？ Yeah, yeah,的喜欢活在你身上，一定是你也喜欢放我在心上，就让时间催促着早别散场，哪怕终究回到各自的匆忙，就和目标，什么才是真正想要？当我听见在我心中的远方，却来到你身旁，忘不了你炽热目光。Yeah, yeah,喜欢活在你心上，你是不是也喜欢放我在心上？可惜时光催促着你追逐的长江，不再激动心跳，谁渐渐遗忘？抬头仰望夜空，黑暗中星星在闪烁，那是光芒或寂寞，或寂寞。我还那么的喜欢活在你心上，偶尔也会想想你，也念念不忘。时光飞逝到此刻不再迷惘，那所谓的缘分是有你的地方， 回到11年前，我真的还是全程看了那一届的，就是第一届的星光大道啊，当时萧敬腾是来踢馆的哈，11年前了。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我们来关注电视综艺节目。随着上周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导师对内考核结束，本届《好声音》的全国16强已经产生。从今晚开始，《好声音》将进入导师战队两两对决的新阶段。首场对决的正是周杰伦战队与谢霆锋战队。这次导师战队对决引入了加分权的新赛制，每位导师只有一次加分的权利。他选择加分的这位学员一旦获胜，战队可以一次获得两分。但如果这位学员失败，则意味着加分权被白白浪费。因此，对周杰伦和谢霆锋两位导师而言，如何排兵布阵、谨慎使用加分权利，是让自家战队获得更多积分、免遭淘汰队员的关键。两位导师显然都深谙于此，在第一轮就各自派出了队内的王炸队员打包安琪和素涵，这让导师对决的开场就充满了刺激和悬念。巧合的是，两组学员都选择了周杰伦的歌曲演唱，素涵演唱了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而谢霆锋为打包安琪精心编排的《尼古拉斯狂想曲》融合了周杰伦的《威廉古堡》《爸我回来了》以及巴赫、贝多芬的经典曲目《土耳其进行曲》等多首作品。再来看浙江卫视《我就是演员》明天开播，本季章子怡与全新加盟的徐峥、吴秀波组成导师团，张国立携刘天池一一回归，陈凯歌、许鞍华、陆川、贾樟柯等则以导演的身份进行演技指导和影视化拍摄。首期节目中，导演陈凯歌将作为首发大导演现身助力《我就是演员》，演员徐娇、胡先熙、左小青、任素汐、杜淳、宋阳也将以《卧虎藏龙》《军师联盟》《1942》三组作品激烈争夺与导师切磋演技的机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周末快乐，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麒麟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关注近期歌坛的热点。最近的朋友圈有很多人在晒孩子开学，那么刘德华也在送孩子上学的行列当中。开学那一天呢，他送爱女到小学上课，但是开学日呢，大家都非常的忙啊，估计也没有人啊这个认出刘德华来哈。今年12月的15号到2019年的1月3号呢，将会在香港红馆所举行 My Love Andy Lau 刘德华 World Tour Hong Kong 2018。哇，香港的演唱会每次他们这个名字都好长好长啊，20场的跨年演唱会啊，我告诉你这票确实不好买。我看有人就在朋友圈里面说要买10张票，谁有机会帮忙买到哈、啊、980港币最高价。我们来听孤星泪， 孤星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插着花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深情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流浪在夜空。

自作拖延，只剩把痛攻在计较，分开了脚，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一路的后我的争吵，当这个的出口再爱过人再用，不能一吻一手表达时间，紧紧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恋，哦，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 庾澄庆、周杰伦、李健、谢霆锋担任导师的《中国好声音》，今天晚上好像也有哈，这个赛况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不仅选手拿出了看家的绝活，台下落座的这个老导师们也是彼此呢不断的开着玩笑哈。哈林呢赞李健华语歌坛难得有这样的好音乐，周杰伦一边帮腔啊像仙人一样，谢霆锋则是一直在纸上写写算算。周杰伦说到说，通常霆锋这个举动只有在赛马的时候会看到，哈哈哈，所以大家开玩笑，他们进入到了相爱相杀的阶段哈。我们刚刚听到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最近呢有网友分享了这个自己作为贝斯手不受重视的这个有趣的事情哈，而五月天呢这个贝斯手玛莎在评论区留言说，看完这个讨论我考虑要转业了哈，有歌迷建议玛莎如果转职的话呢可以考虑护发啊。五月天快乐很伟大，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稍待一会儿要听到蔡徐坤的喂喂喂， gonna feel the same. I play too late to say I should have done it differently. I hate that I miss you, I'd stop if I could. All our nights we spent in ecstasy, so I can forget you as much as I should. All my days I miss you next to me. Wait, wait, wait, all I do is wait, wait,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I'd stop if I could. All our nights we spent in ecstasy, so I can forget you as much as I should. All my days I miss you next to me. 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歌曲呢，是本周新歌词号，来自蔡徐坤的《喂喂喂》。开学季呢，他发微博不忘鼓励学生的歌迷，新的学期里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一起努力，早日实现自己的理想啊。蔡徐坤当年也是为了学业呢，错失了这个加入 TFBOYS 的机会，后来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还是成为了超级人气的偶像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下面这个团体呢，也是通过偶像练习生人气大增。不久前他们在北京举行了出道以来的首场发布会，推出唱片《过敏》，宣布从练习生正式成为乐坛的新人。他们就是昆音四子 Honor。 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无我》，稍后中国榜全国版见。 未看日出方向，正在身体里的欲望，好的彷徨受伤，留下失败者的过往，放下远处 magic， 眼里透露着微光，准备再次 action， 滋味拥抱人生。绚烂激过穿越过无数星浪，月月映照深入海底来清创，雷电穿破心脏脉搏，黑夜吞噬精神无我。 眼里透露着微光，准备再次 action， 自卑拥抱人生， 可笑 我再过做再多躲不过沉默是唯一的解，沉迷于失败的完成结果，不如给自己解脱。 像你没颜色，寻找到会走会变色，用暗扬万物来对锁，抚摸的喜悦很难过。世界变成这么多，哎，心跳开始颤抖，哎，背出我的灵魂，慢慢的精神训练开始变成了走路的路。 别多想，顺应内心的所想 ，Open your eyes， 随着光冲破枷锁的幻想。绚烂极光穿越过无数星浪，绿荫照射入海底的金光，泪点穿破心脏脉搏，黑夜随时紧张不我。 It's just one You know that it's just one You know that it's just one What you know about that What you know about What you think about that It's a lie 翅膀

Hey, 周末快乐，南北联盟神州共享，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是璀璨年华，我们来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一周当中最大升幅的火箭歌。首先呢，带来是十年前同期榜单2008年第34期中国榜 Top 40的火箭歌。那么这首作品在上榜第八周的时候，从第38名呢又回弹八个榜位啊，回到了第29。哇哈哈哈，五月天的开天窗，当年这张合集大开天窗，贵你还记得吗？ 一只金鱼要怎么放进冰箱，打开门然后用力关冰箱，然后呢，如果你还想要放一只大象，一份希望要怎么放进心脏，如果你活得有一点悲伤，答案是用力丢掉金鱼，用力甩飞翔。是谁说半夜不能吃便当，是谁说彩虹不能长头上，是谁说蓝色就等于忧伤，你看看天空和海洋，顺风顺就展开双翅飞翔，逆风是就等着再冲浪，没有风的时候那就让我看看天窗。鸽子怎么让你很难忘，访问山林溪和我都在想，想破头也钻不进一个金鱼的心房，一个难题要用多少的智商，多少泪还有多少的盼望，多少人变成金鱼门窗孤独的国王。是谁说半夜不能吃便当，是谁说彩虹不能长头上，谁说蓝色就等于忧伤，你看看天空和海洋，顺风顺就展开双翅飞翔，逆风四就等着再冲浪，没有风的时候那就让我开开天窗。是谁说半夜不能吃便当，是谁说彩虹不能长头上， 2008年有一个便利店呢跟唱片公司合作，纪念这个形象萌宠 Open 小将啊，而推出了音乐的合集叫做大开天窗。刚刚听到五月天的开天窗，还有强变旺夫831宇宙人以及品冠梁静茹一起来演唱，可以说是阵容强大。那这家连锁便利店呢早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 Open 小将呢现在已经找不见踪影了。好，璀璨年华，接下来我们到2009年第34期中国榜的火箭歌呢是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啊。 9年前的这张唱片呢，对于 Karen 来说意义非凡。他离开了合作多年的唱片公司，同时带着对传统唱片市场啊能否继续辉煌的疑惑。那这张回味呢，是他的第一张数字专辑，与制作人张亚东一起呢，将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老歌呢重新演绎啊，也在这一年获得了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专辑大奖。我们来听这首前进13个榜位，在9年前同期榜单获得亚军的《外面的世界》啊，翻唱齐秦的一首经典作品。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 愿意给你些暖，那寒冷手拥抱着你，我愿意给你些光，那黑暗中守护着你，我尽力。 2009年第34期中国榜，我们听到前近十名排在第13顺文曲《如果我死了》。他被大家熟悉是因为当年有一个特别火的 Flash 的短剧叫特务小强啊，后来发现了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宁静的亲弟弟哈、啊、从幕后到台前，现在他又回到幕后做起了导演跟音乐人。像今年黄绮珊的最新的专辑第一轮主打歌曲 Safari 呢，就是由他来作曲的。 如果 好，2010年品冠跨界出演了音乐剧向左走向右走，并且推出了演出纪念专辑当品冠遇见吉米，其中和许茹芸合作的这首有时候爱在2010年的第34期中国榜 Top 40 17个榜位升幅，成为那个星期的火箭歌，排在第22的位置啊。 有时候爱是梦，不管睡着或者醒来都在。 有时候爱是我，能不能就深信不疑。 有时候爱是风吹拂或停息。 有时候爱是歌，副歌也许要断奏。 醒着或睡着都不在。 有时候爱是火，点燃起就无法熄灭。 有时候爱 这一话却对幸福深信不疑。是你想也想不到用爱去征服那种感觉，是一段旋律几行诗前因后果都说不上来。需要争吵， 需要哭泣， 需要绝望， 需要等待， 需要分开，需要拥抱，需要直觉，需要心灵神会。 出体外，不愿去泛情爱美极限，释放冲动的奇怪年代，人变成孽债，鲜花放肆盛开。 2011年，王啸坤推出数字专辑，取名就叫做《唱片》啊。这首《笑话》呢，在这一年第34期榜单以14个榜位升幅排到第五名，并且最终拿到中国榜的年度金曲啊，《笑话》，王啸坤。好，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璀璨年华，时间2012年第34期中歌榜 TOP40 火箭歌是 Yuga 林宥嘉的浪费啊，升幅九个榜位排在第八。这首歌呢是由陈信言作词，郑楠谱曲，据说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他的同门师兄炎亚纶的一段情感经历啊。先来听这首歌，稍后见。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志愿，也没有事情好消遣，有一个人能去爱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强的想我的优点，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随便你今天拼命个十年无所谓。你和他没有如愿，短短半年内开始分离，我的爱也就没变，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有的是很多资源，我有的是很多时间，不去爱才是浪费，多不对。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

具体介绍其在非洲的地理分布、科学属类，还有所面临的生存威胁、保护措施等等。活动现场还设置了5部红色电话，每部电话对应着大象、犀牛、穿山甲、大猩猩和狮子其中的一种动物。观众拿起电话，听筒中就能传出一种动物拟人化的介绍声音。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璀璨年华继续关注过往年份同期榜单的火箭歌。时间点到2013年，第34期单周最大升幅的歌曲是刘美玲的胡说，从第32上升到第16，16个榜位的升幅。在刘美玲的首张个人专辑《该不该长大》当中的这首《胡说》呢，也是由制作人阿丁为她量身定做。当时她是一位高中学生啊，这一转眼，传媒大学都毕业了，哇，时间过得太快了啊！刘美玲《胡说》。刘美玲首张专辑《该不该长大》当中的《胡说》，接下来我们去到香港歌坛，这位非常有个性、有风格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林奕匡。I see you everywhere。 天黑，连在梦里都来回，东南西北，手中的咖啡，你附近眼睛微泪。 不仅是这些年香港歌坛炙手可热的音乐人，同时也是即进即出啊，这个站到台前的歌手。2014年，林奕匡呢推出了 EP 3 3啊，我们听到其中的普通话的主打歌曲 Ask You Everywhere， 在2014年第37 Top 40前进11个榜位哈、啊，火箭歌。中国榜璀璨年华，2015年第37的火箭歌呢是许飞在那个时候推出的单曲 Just Run。除了开办吉他的私塾、出演舞台剧等等之外呢，许飞也爱上了跑步。他在跑完全马之后呢，发现慢跑爱上一座城的活动啊，发起了用自己的脚步来与城市近距离的交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也非常适合来跑步哈，叫 Just Run。许飞。 当我在人群中弹奏吉他，就会有人围绕在我身旁，仿佛手中握着一根牧羊棒，一片片羊群看到我的思想。当我坐下开始哼唱，把诗抄在一张存在于思想的纸上，年轻的太阳也厚在了我的身上。我用脚步丈量花屏风在我耳旁，我的身体像生了一对翅膀，无恙着任何力量兀自飞翔。 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想问你记得吗？你送我那朵没名字的花，很爱你啊。为什么你眼泪已浸泡时光？我一直等在告别的那天，你不来我不老。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2016年第34期中国榜 Top 40的火箭歌《升服》，在那个星期有13个榜位，排在第18。郁可唯为《夏有乔木》仰望天堂这部电视剧所演唱的推广曲叫《时光正好》，当然依旧是郁可唯最擅长的那种传统情歌的魅力啊。中国榜之璀璨年华。从10年前倒数到1年前，那么作为去年陈奕迅的普通话专辑《Come On In》先期主打这首歌叫做《谁来捡月光》，光看这个名字就很有 feel， 很有味道哈，有着中国风东方曲式的美感，所唱到的也是望月永晴的传统的情愫哈。对了，很快就会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我们来听一下2017年第34期中国榜的火箭歌，陈奕迅《谁来捡月光》。麒麟在北京，祝福大家周末快乐，再见。 我找不到那个你曾说的远方，也想不到要怎么问你别来无恙。世界乱得一塌糊涂，可是能怎样？偶尔抬起头来还好有个月亮可赏，太多回忆要我怎么摆进行李箱，一直没哭一直走路走回多少太阳，因为往事没有办法悬赏，隐形在那大街小巷，剪断了它还嚣张，我的嘴在说谎，说得那么漂亮，说我早就忘了你，像月亮的俏脸庞，最怕一边忙啊忙一边回想那旧时光，剪不掉的是你带泪的脸，还真是烦。找原因将我绑在半夜屋顶上，一直没再爱一个人，如今就是这样，因为故事跟你说了一半，于是搁在所谓云端，谁忘不了谁孤单，我的心在说谎，说下去会疯狂，如果没有月亮，那些日子都无妨，最怕一边忙啊忙一边想那旧时光，剪不掉的是你在笑的哭还真烦，我的嘴又说了谎，说得那么漂亮，以为已经忘了你的那些年，像月光它剪不断，因为爱早就钻进心脏，心一跳泪的回烫，那些带泪的脸带笑的还真烦，月亮是个凶手，想你的我是痛几番，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中国